锵锵三人行，哎，我说呀、啊，他这个一个人，哎，搅得天翻地覆啊。 对， 咱们这个前两集呢，聊了那么多的恩恩怨怨，其实我觉得咱们还可以聊聊，就是说啊，甩开所有这些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咱都是对这个格斗啊、武术啊着迷的人。哎，咱们能不能就真的谈谈这个事儿？你比如说那天彩福你就讲了，就传统武术，你看它这个发源啊，为什么它不适应现在的很多规则呢？你看那天我看了一个论文，他就讲，你比如说你看过去这个战阵之上啊，比如说你像这个罗马军团，咱不说罗马军团呢，就是拿着长矛的士兵，你注意到你看传统武术基本的运动规律都很讲究，就说是这个站立、平移、站立，就他必须站稳了。他特别怕倒，哎，我说他有道理。身穿重铠甲的这个士兵啊，就怕给放倒了。你一放倒就没命了。所以你看他养成他的这么一种技击规律。再有，你比如说像武术里边的老师傅，一般都看不惯高抬腿，就是说你一高抬腿，因为在当年的战场之上，你这高抬腿，你很容易被人家拿武器拦截。可是你看，在今天的这个搏击台上。像这个泰拳之类的这种高抬脚踢人，因为他没有这个顾虑了。 对， 所以你像传统武术，往往我发现就是说腿不过腰，就有这种讲的说法。哎，他你看适应于他当时的这个格斗的规律和实践，他就有了他的一些技法。 这个是符合武术的变化。我们看早期，你比如说战国荆轲刺秦王， 嗯， 那是天下排前几名的剑客。说我看现在就是懂搏击的人说，荆轲那时候拿着个剑追着秦始皇，死活弄不死。如果现在懂搏击的或者懂格斗的或者懂必杀的这种武器的人，他就很快一下就给整死了。 就是说，你觉得你是搞现代格斗的哈？甚至他有一个比喻，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好像是今天的跑车和20年前的跑车。 对， 你在这儿比功率，你不是你在这儿比加速度什么的，你没法比。但是你为什么还喜欢老古董车呢？因为怀旧。 嗯、 但是难道仅仅是怀旧吗？它没有里边的一些技击的精华可以融入到今天的这个格斗当中吗？ 有很多， 比如说 我刚才说那些拳都有很多的招数，比如说像是中线，像咏春的这些技巧到中线去走，与联系到现在的技击来让你防身，不要比赛啊，来说防身来说非常管用。非常管用，在我眼里，你就是这个格斗方式是以速度加力量而形成的，所以为什么你们老说我为什么老不加太极？不加太极的原因是，太极现在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底蕴，那真的就是一种买跑车的老款跑车的嘛情怀。那么现在您看，您格斗，我要这你不可能去打您，必须要快的速度和力量。那我再多插一句吧，那么现在就是王展涵老师说答应我的比赛，让他的弟子来，叫什么名字？ 陈前， 陈前来。后来我很高兴，我说可以打，我马上答应了。完之后我就说看一下陈前是谁吧，小伙子说没问题，年轻，他们说二十三四岁，我说哈、啊、我打他十多岁无所谓，我无所谓可以打。 吃亏了是 无所谓，无所谓体重我说无所谓。后来一问散打运动员，我说那我要看一下资料吧，散打冠军。我说那怎么打，我没说，我说没关系，我说你怎么打，当然是按散打的规矩打了。我说哦谢谢，我王占海老师，我说你就别反驳我了好吗，我打的是假，你们说你们不假，完了之后你们派一个散打运动员跟我打，那我请问到底是我错了还是你错了？完了我又说那这么办，您就他就是你学生，好，按什么规则打，把拳套传统武术啊，不带拳套对吧，拳套一摘随便的去打，咱们踢裆插眼都行，我带着护裆，咱们带着护具，我们都带着护具就不怕了吧，完了你来打吧，不行我按散打规矩打，那小伙子说的，我们就散打运动员，我们按散打规矩打啊，我们代表太极。我说你再说一遍，我们是散打运动员，我们在散打，我们代表太，明白了吗？所以我都傻了，我说哦，我说你合着你拿散打打，我说那这小伙子我就不用打了，因为你是我的人，你赞同我的观点。当时王占海不说话了，他不知道怎么说，他来一句错，你可以问，就我们的底蕴，有我们的文化，有我们的这个东西打，我说也行，你把拳套摘了。对吧，你把拳套，咱们别用散打规则，你用散打规则打散打，散打规则的你跟我散打人打，我请问你关你太极拳什么事儿？ 哎，那在你看来什么是传统武术的打呢？ 哎， 他跟你说的这个散打有什么不同？ 首先传统武术你太极你要说的是什么那种发力点各方面的，你是不带拳套的，你我们就不带拳套，太极是这样，肯定不带拳套，我没见过哪个太极拳带拳套的对吗？ OK，那么说你说能踢裆插眼我们也可以，但我们带上护具， 嗯， 哎，戴上护具， 那鸡汤擦眼不是没不管用了吗？ 那他们要求的不是我要求的，是太教练说的。OK， 太教练说可以随便，比如说哎打倒在地下，武术嘛，在任何的条件下都可以打，这不是我要求的， 能不能 用暗器？是他们要求的，暗器那就超出了武术了。那个就是搏杀了，那就凶器了，这是法治社会啊。 它就像中国文化一样，这个里边也是博大精深。有些时候啊，中国文化讲究你不能光看形，对吧？我这里边的劲道，我这里边的劲是太极的劲，比如说什么螺旋缠丝劲，什么悬贯力，对吧？ 这个得 是我练出来的力。 这个得看三个月之后你有没有躺 下。您表面怎么看？ 哎，这我是这样，很简单。您不是说您是散打运动员，虽然说散打运动员，就说太极的有劲吗？我的学生是练格斗也练散打的，我们也有这个劲，那我们跟你打。我问我们学生练没练过太极，没练过。那我说我们的学生能把你学生全给打了呢？我们没有任何练过太极的。当然他，你看可以不信，所以就说好，那咱们就找一个合法的正规的赛事，我让我的学员跟你的学员咱们来一场。我请问你为什么不来打？我的要求就是王占军、王占海两位大神级的人物，现在我当着您面，我当着所有观众面，我再说一句话，我打三个人，王占军、王占海、苏建平，苏老师也是陈氏太极拳的创始人吗？来，我跟你们三个人，我就一天播，就在两个小时之内打完这个比赛，我们仨，你们谁输了，在下一个轮子上跟我打。很简单，你苏建苏老师，我很、 哦，我以为是当场一打三，我说太狂了。 对，一打三也不符合规则。 是，所以说就我是这意思。但苏建明老师，我是后来知道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他的访谈我参加了，跟他合作了之后，我一下楼我就不对劲儿，因为感觉到他的夫人爱人一直偷偷摸摸的给我拍照，偷偷摸摸给我打电话，我说您是啊？没，我打电话呢。我说是谁的爱人？我说哦，苏老师爱人，那是那我得尊敬一下吧。好的，没事。我说您最好别发。然后我知道，这我不发，就这么拍，合着是拍了我人和助理是几个人。那么我下楼之后，同样就被人围殴了。围殴之后这个事儿，听我说，我必须要报。我上来之后，我说我不打，我报警。我马上就上了17省，我在这地方站着。完之后，苏亚平老师跑出来了，怎么回事？你们是哪儿的？人说我们陈氏太极拳的训练，我们陈小旺的学生。你们陈小旺的学生吗？我也陈氏太极拳的，我怎么不认识你们呀？你们干嘛来了？啊、哦，行了，稳住啊！那个小伙子谁？你吗？好，来跟我来，咱们聊聊。我说，哎呦，我说这老师真好，哎，解决冲突。后来呢，转过味儿来，那个视频的工作人员给我发了一视频，说东哥不是这样的，那个苏建平说的是，徐晓东早应该被这样了。现在盖我们陈家沟那边有一堆人正在合谋来策划他，来收拾他。第一，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涉嫌了一个黑暴力事件。那么第二我要说的是，这帮人我都记录在案，我们全摄头全摄下来了。今天在所有的微博上，苏建平跟这帮人的合影聊天，好多照片，不是单一的，说咱们我跟道老师给你张照片，不是，好多这很多年照片全在一起，合着这是苏建平的学生。 哎，但是呢，庞老师，你说从这角度看呢？你说这个，所以说咱不能助长民间私斗。 嗯， 你看 我现在是避免人间私斗， 人间 在违法，他在违法，他在 促成民间私斗。你听文道老师说两句， 不是，就是说，我就说啊，你看这会不会是因为啊，你前一阶段的这个范儿太嚣张了，或者说太不文明了，或者说是让人太下不来台了，你对人家对方呢也不够尊重。这就带来的这么一个火爆脾气呢？ 就是武术界的这个师徒和他的规矩啊，跟相声门的师徒规矩是一样的。它不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东西，它不是以是非为标准的，而是说你侮辱了我师父，我一定要出面收拾你。它是这样的一套江湖规则。 对， 但是 我不知道你看有些人还觉得你老奸巨猾呢，就是说你怎么这个说话呀，是不是？当然今天网络社会他们有人讲啊，说话就得往极端了说，要不然引不起注意。你比如说要像我们当主持人的肯定不敢这么说话，就是说你们全是假的，或者说你们，我那天看你访谈就是说99%就是假的，只有1%是真的，说真的我也没见过。 这个我说的这是太极。 对，但是你为什么要这么说话呢？ 因为我见过的就是这样啊。 你见过，你没见过100%啊。 所以我说了，我留下1%了。 你可能啊， 这个是感情的数据，这不是科学的数据。 我留下1%的原因就是，我这不就开始吗？去跟他们交流，我看看这1%到底在哪儿。 按照这个，我理解这个小东的他的这个说话方式， 就是按照这个民间人士和民间人物，他会讲说99%是假的，已经很客气了。他其实是相当于我们记者说有一部分是假的，或者说我所看到的那些视频的那些人是假的，这就是这表述方式可能不太一样，但是他经过网络发酵之后就成了狂言，特别狂的狂言。 哎，你觉得这个跟你自己的性格有关系吗？ 我就是屌丝，我当然就这性格了。我不像您们能收着，我肖东口无遮拦，所以我再说一遍，我犯过错，我说过错话，都是。但是因为我只是7天，大家来关注我。以前我就是屌丝，那我以前那些错， 但是你有没有 在乎我？ 但是你有没有为这些错向这个大家表示过这个歉意？ 我今天是不是正在表示？我是好几次都在表示。 我感觉到他进步了，就是我看他的视频啊，前边脏话是挺多的，到近2期没有一个没有。你说明很有自制力啊， 对， 很有自制力的。就是有可能啊，就是你在这个整个的事件里面扮演的角色有点像孙悟空，一开始先闹，然后把你压，压之后就取经去了，对吧？你最后就有可能就又红又有商业前景，自己的说话方式啊、谋略啊也提升了。其实对个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益处，在这儿放着。 哎，所以咱们也得恭喜他啊！ 对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但是你知道过去这个有胡适老先生不是讲过那么一句话吗？就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为什么呢？咱们也不要漏掉一些啊，中国这个传统的东西里边可能真正值得研究的东西。你比方说练形意拳的很多人，我就挺迷这个的，就是一种这个劲。比如说有些人讲究这个劲儿啊，是从后脚跟的还是从脚趾发劲，这样的话一个本身体重较轻的人他可以发出特别大的力。还有的人讲呢，就是说中国武术练的很多内劲呢，本质上可以用这个杠杆原理，它是一种就是杠杆原理，就练到这个，你比如太极也是讲练到这个周身，它感觉都是一个活的。甚至于我当年在这个澳门碰见过一个教警官搏斗的，我曾经体验过一回，他说你看啊，我全身什么地方都能打。他是练传统武术出身的，但是他后来也练格斗，他说你可以试试，他说咱俩靠着吧。他突然怎么就一抖，就感觉他把全身的惯性，我当时的感觉就是他把全身的重量像个布袋一样悠起来，但是又能够在这个寸劲儿之间呢啊，邦一下，我觉得这个胸腹像受到巨震一样。您觉得这些东西，你说的现代格斗里有吗？ 有， 那这叫什么呢？ 这个我说过了，这就是一个瞬间爆发力，但是传统武术做得非常好。这是我们互相借鉴的结果。我可以说我们现在搏击这个只要散打嘛，也出自于传统武术，借鉴了很多东西，这是一点问题。 你比如说假如一传统武术跟你打的时候，就跟你擦身之际，比如他可能出胯了，他啪一下子他能不能打到你？ 有可能，没问题。 这个技术是一般现代格斗里还比较少的。 也有了，都有。 现在 我们也是在借鉴传统武术东西，所以我说传统武术是都是有用的。我是在打当中的甲，一样道理。 哎、这个李，你对李小龙迷不迷？ 迷。 没，李小龙跟 MMA 是不是挺有渊源的？ 因为李小龙他的部分电影当中出现了一些情节，比如说像戴五指套的一些位置，比如说到了地面上有一些的顾忌的位置，像顾忌还好是日本的柔道。李小龙先生，我迷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李小龙先生他学习了全世界的各种各样的武术。这是我迷的，而不是了。很多大家说我骂李小龙，我就说，请大家搜所有的我的东西，看，告诉我，我怎么骂李小龙先生了？我从来没有骂过。 但是你估计要都是巅峰时期，你跟李小龙有的打吗？ 有， 你能打过李小龙？ 啊、那我可不敢这么。我现在这么说，您等于又把我 给你挖坑了， 挖了坑了。我没有，就是现在所有运动员都可以跟李小龙打一打。原因是什么？我们是练武的呀。 我们就被打死了，最起码我们也能上去打，我们是练武的，所以跟谁打都是对的。 文涛老师意思说，能不能成为一个实力差不多的对手， 有可能 而不是上去被打死？ 不是， 有可能。 你知道这个里面啊，我接触的很多就是有些体育大学过去武术系的哈，我就发现呢，你们讲的很多东西跟体重很有关系。 嗯，对。 就所以为什么要有重量级呢？ 对， 哎，这个就是西方或者说是现代说的物理学，就是说，哎，我一个轻的，我跟你个重的，我肯定吃亏。 对。 但是问题传统武术里边有一样让我们感到玄妙的东西，就是说能不能以弱胜强？ 能。 有没有这个技术？ 在国外已经都有了，国内也有。但是现在国外的这种技术呢更科学更严谨，国内这个技术相对来说它的在这个训练环境条件下运动量的这个环境下越来越小。 你觉得技术上是靠什么？一个体重轻的人，一个瘦小的人能打过一个比他大只的人？ 刚才您解释了，就是那种瞬间的力量 寸劲儿或者是什么， 可以 包括这种关节擒拿、 这些擒拿关节技相对来说这是中国传统武术的一个弱项 啊， 不是一个强项。 中国擒拿还弱项啊？ 是这样，全世界所有的站立式的擒拿，70%，我行了，我低调点吧，70%都是表演的，可以说都是假的。 这不做不到吗？反关节这不好使吗？ 反关节，如果说我去反关节，您二位，我全力的去做您，有可能成功的几率是60%，我去做您，成功几率在50%，因为您力量更大一些。我是说的是几率，我不可能说100%把您擒拿住。因为这个什么是站立起的时候，您是人可以移动的，我抓住了您几个点，您的腿是可以移动的，它不能轻易的去擒拿得住。但是在国外的技术它比较严谨，有些技术它就是专门是在地面上进行的，当时控制住之后利用地面，那么人体失去重心不能站立的情况下，那没有发力点来控制你把你制服，这是有科学依据的，也是有实战价值的。很简单，我再说一遍，窦老师，就是这些东西怎么办，必须要用什么实战，必须要有我这种的人出来，来两个人是在正规的场合来比武。您看看现在很多汇报演出，咱别说别的，就汇报演出，哈，拍玻璃，拍板砖，是不是很厉害了？我说拿金的，啪，给你揣碎了，完了之后拿一个钢片弄碎。我就很简单，要说你拿块板砖拍脑门，你常年的累，你常年的练，这边有一个适应能力，你的神经反应少了，疼痛感少了，可以这样。我就请问一下，那全世界您都看过这个，哪儿都有对吧？拍，我请问您见过拿一板砖往自己下巴上拍的吗？往鼻梁上拍的吗？什么意思？就是打着力点，我打您的下颚，打您的耳根啊，或者打您的鼻梁，那着力点打进去，您就是晕，这是符合科学依据。打脑门，脑门全身体，脑门是第一硬度，比肘比膝盖还要硬的，哥哥，这是第一硬度的地方。 哎，那我有一个比方，你同意不同意这个比方？就是你所说的这个现代格击技术和传统武术当中实战部分之间的比喻，有没有点像现代医学或者说西医和中医之间目前的关系？ 我觉得很像， 有点像是吧？ 有点像。但是我为我当时说中医不好的言论，我必须要道歉。那个时候我说的还属于屌丝的时候。 哎，这两期节目啊，道歉的频率可以。 所以我觉得潘老师有一个观点啊，讲的也是有道理，就是说他现在弄起的这个事儿吧，很多人认为可能是坏事儿，但是我觉得还是按照中国的太极哲理啊，坏事也可以转化成好事。为什么呢？就是说，哎，中国传统武术啊，就像很多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其实到了今天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契机，大家可以啊，哎。认真的总结它有哪些东西不适合今天的这个具体环境了、 啊、 或者说在今天的具体环境下，甚至科学可以借鉴传统。你知道很多西药它也是来源于民族中草药的研究啊，那么反向过来，这个武术也可以借鉴科学的一些训练方法，今天的神经啊，这样的研究，其实说不定也是一个传统武术焕发生机的机会。 对，从这个进步的角度来讲，中医已经比武术这一块我觉得进步了，因为中医被人骂得早，鲁迅先生就已经中医就是骗人的。他再加上日本的中医又很发达，他会经过一些科学的方法来进行检测，所以中医呢，他实际上已经部分的接受了现代仪器，比如说我先给你拍一个片子啊，确定你怀孕了，然后再把一下脉啊，你几个月了？他实际上，哎，他知道有科学才能练成我神功啊，这要结合一下。 武术傻就傻在现在他没有太借助这个世界的搏击的技巧经验。你看他说，你说这个搏击都在借助武术的那些好东西，武术反过来我讲我是这样内力啊什么之类，他没有太借助格斗。你如果组织一个全世界范围内的泰拳加巴西柔术加日本柔道加跆拳道加散打加武术，每年一届运动会，你武术天天败天天败，他一定开始钻研我怎么能跟上世界潮流，我怎么打。 这我问你啊，小东，你小的时候迷过中国武术吗？ 我简直就是武痴， 爱看武侠小说。 李小龙双截棍，我就没事我就学，嗷嗷叫，都这样。 对，那为什么最后你走到了现代格斗？你好像有点舍弃了这个小时候迷恋的呢？ 因为通过了现代格斗科学的训练，有的东西是对的，有的东西呢可能 是不是练武打不过人家？ 我挨揍，我经常挨揍。 就是练武的时候，是不是打不过人家学散打的？ 我练武术的时候挨揍，练散打也挨揍。但我特别高兴在哪儿？就是现在社会进步在哪儿了？就是现在搏击它允许失败，现在搏击是任何人都可以失败。泰森是不也 KO 的时候吗？ 对， 他照样是拳王。那么他允许失败，那么传统武术是绝不能败。 哎，武林圈我就 为什么说，我说一句，为什么我把雷雷打败了？我们搏击圈是很正常的事儿，没有什么、武术圈炸了。为什么他们武术败了？就武术败了，其实不对。我们比赛的是跟这个人打，对吧？擂台上，我们不会说我们打败了你泰拳，你也在打败了你拳击，我们泰拳打败了拳击，没有，就是我打败了你这个人。但武术不是，我打败了雷雷，就被人误称为我打败了太极，这就是他们一个我觉得认知度和本身文化程度不高的结果。 哎，但是这两天雷雷不也说了吗？就是我说的那个内劲。 对， 他说我要那么弄，这小东没人面了。 我觉得雷雷很悲悯、啊。 包括当年咱们小时候 悲悯， 看那个武林杂志，这个什么说韩慕侠那打那个外国大力士，这一按，哭我都吐了。这是你信吗？ 老哥，我再说一遍，咱们说香港，这不是香港这个凤凰队吗？ 嗯， 那您知道这件事吗？在应该是在澳门了，有一个香港，就是香港电视台也播。那是刚刚有摄像机，刚刚有记载的时候，中国出了一件特别大的事儿。我这件事不算什么了 啊！你说那吴公仪和那个陈可夫， 一个是从中国的最北方打到南方无敌，一个是从南方打到最北方无敌，两个人干一场，两个人干一场，这个打咱们不评价，我不评价了，大家上网查之后。才出现了什么梁羽生啊、金庸啊、古龙那些小说？为什么？因为整个中国香港的搏击界，传统武术界傻了，怎么传统武术能变成这样？能跟泼妇打架一样？我们必须要给他搬回来。他们要花钱请这些作家作者开始出书，那么我们才能看见什么《飞雪玄天》《射白鹿》《熊出没》《倚进渊》各种各样的武侠小说出来之后，那会儿。就是还没引导到大陆，慢慢的改革开放了，全传过来了。那么中国老百姓没看过这个，我的天哪，我不行了！这个小姐哇哇那么吹怼，这神功降龙十八掌一下子全退让了，一下子等于给洗脑了。 哎，但是我跟你说，这更早以前的，你承认不承认？杨露禅当年在京师号称杨无敌， 有 你他是真的吗？ 啊，是这样。这个我还那句话，我没有完全考究，这我不能胡说八道。我现在绝不能胡说八道了。 不过有史料啊，我看啊，就是因为现在公认的这个民国是武术的黄金时代。 对， 我承认。 当时政府还组织了这个武林界的高手，泰山北斗。 对， 选出来那些这个冠军之类的啊。 对， 各省都有代表队 去泰国访问。 咱那还有在天津打决赛，你们知道最后天津几个冠军是哪儿的吗？都是河北人。河北人出自河北人玩哪儿玩的什么摔跤。 嗯， 加上摔跤，加上西洋拳， 嗯， 那会儿赢的特别多，但是人家不能完全摔，又说我们打成拳啊、形意拳赢啊，什么是都赢，但人家 有西方底子啊， 对，像形意拳什么都赢，哎，有西方的底子。 后来 这是真事儿。 对，后来武林大师去跟泰拳打了打，我看那这资料，好嘛，基本上都是十秒以内， 哎呦， 都回来了啊。 就是当年民国的时候，好像在杭州举办过国术大会， 有过， 有、啊、有， 也是那么打，说是有一个人这个练形意的嘛。一拳能把人脑门打塌陷了，那说明还是有劲的嘛。 这个是夸张了，就艺术家加工。但是形意拳的动作确实有劲，因为在我拷贝形意拳的时候，北京形意拳和形意八骂死我了。 嗯， 就形意拳的人骂死我了，因为在我的馆里头有一场业余比赛玩，完之后一个形意的拳人输了， 所以全在骂我。但是他们又不知道另外一件事，第二个礼拜另外一个形意拳的人去那儿比赛，人家那个形意拳的人练了形意练了8年，跟我练 MMA 练了2年，是我的一个学生，没错。但是人家真正用形意拳的那种劈拳那种打，最后打赢了。 哦， 完他们怎么不骂不报道、啊、 是用形意劈拳的方法，不是格斗的 对呀、 啊、方法。 因为形意拳是这样，它起初啊，其实很多传统武术起初是什么，像您说的特别对，人家后来咱们不要用刀用枪了，没收了。 嗯， 很多传统武术都是刀枪的，就是那直行，像您看那直扎。 对， 我的天哪，那是最关键的最好使的，让劈这种东西。 对， 那么我有锤的有斧的我可以做，政府把我收了好吧，我就手，你看他那个甩的劲儿，不像现在健美运动员那么壮、 啊、对， 他就是放您说那劲儿全是这么来的，抖抖炸一刹那，也就是说都特别管用。在形意拳他这种动作做得很靠谱，以前都是拿刀拿枪的，现在不让用了，全改成手了。 所以看来他有仇的就是太极， 兵器。 是，哎，你怎么跟太极这么过不去呢？ 太极快杀我全家了，开玩笑啊！就逼着这五天别播了。太极就是真的，我没想到有很多的事儿啊，很多的事儿来攻击，就因为我什么？我觉得咱可以播，就因为我赢了雷雷，但是他们不认为我赢的是雷雷。 对， 他们认为我赢的是门派，什么门派？太极，所以全急了。 哎，我八卦一下，你这耳朵是不是格斗受伤？ 我这个耳朵叫胶耳，胶耳就是一般摔跤柔道运动员比较多，在地下我来回滚之后碎了，就是骨折了。 哦， 但骨折了这个耳朵呢神经少，所以说会感觉到疼。 哦， 所以呢我就继续练，就没理它，慢慢慢慢的呢它就长不了了，这骨头就长不开了。 哦， 也有实话，我们管它叫胶石耳。普通话叫菊花耳，变成小菊花了。 哦，注意以后上街看见这种耳朵， 对， 别给人挑衅， 是这样，是这样。